嗨，大家好，我是野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接案后每周只工作两天，薪水竟然和全职上班时一样，别再贱卖你的时间和自由。记得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主要分享书籍朗读、职业发展和自由工作者大小事。影片开始前，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你可以在下方影片说明的地方看到更多关于这次分享的主题资讯。今天主要会分享一些我离职独立接案之后所获得的启发，还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和奇特的发现。从全职上班族到离职成为接案 freelancer， 每月的收入确实比在企业里全职工作时的平均月薪稍微少了一点点如果连年终一起算的话啦。但现在的我一边攻读行销博士一边接案，每周的总工作时数加起来大约只有两个工作天，也就是大概16个小时左右，而每月薪水却跟每天8小时全职上班时相差无几。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到底原本每月卖断专业时间与自由的个人商业模式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不禁深感疑惑，于是就不自觉地开始深入分析起这个怪奇现象来。其实我原本就是个人是一个数学极烂，也一直很不食人间烟火的主张在理想面前谈钱太俗气了的那种人，重视精神生活更胜于物质欲望，不会有什么奢侈消费啊，花费最多的大概也就是吃而已了。以前依附在企业里面工作的时候，每个月差不多都是那种户头按时有薪水进来，一部分存起来，一部分作为日常开销，感觉一直有钱可以用就觉得很开心了，也不会特别去计算一些太枝微末节的事。大家都在埋怨薪资低迷时，聊来聊去发现自己好像也不是最惨的吼，至少还算是同侪里面中间偏高一点点的那一群，就很邪恶的感到心满意足了好啦，这是什么幼稚的坏朋友有为自己当时无聊的比较心感到羞愧。总之直到离职独立接案后，才惊觉讨生活不容易，然后开始精明的计算起收支来，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被自己贱卖的时间和自由，原来每周工作五天并不是不变的真理。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好啊，原谅我情不自禁用了老派的起始句，因为实在是太惊讶了。原来独立接案之后的月收入跟全职上班时差不多，原来以前每天黏在公司办公桌上工作八小时以上的报酬，是现在四处走跳学习每周工作两天，也就是16个小时就可以获得的。这时候一定有一些头脑万分聪明的精算专家们会跳出来大喊，不公平啊，你没有把依附企业组织时所享有的一切上班族保障、福利、便利、奖金分红，还有超高追同事主管全部算进去。但根据我从上班族也放到现在亲身体验发现，如果你是一个稍懂理财、有接案收入规划、能力扎实并持续精进中，且一直保持弹性谦卑态度的自由工作者，就算案子们来来去去，其实都还是可以很自信地确定自己每月收入的稳固性的，并没有太过担心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好啦，当然这也要感谢我的客户还有亲朋好友们的帮忙与情谊相挺，感动，感谢感谢。另外再加上独立接案职涯的变化大，挑战多，自理能力要求高，所以在接案中逐渐失去竞争力这种事发生的几率并不高，与全职上班族职涯相比，其实风险并没有比较高，保障也不见得会比较少，只是以前待在企业里面的时候是依赖公司给予保障，而自己独立接案工作后则要换成自己为自己建立保障罢了。况且若要认真算起来，以我自己为例，每周接案工作两天的薪水相当于做全职上班族时每周工作五天以上的月薪。那么也就是说，若接案时每周还是照样维持工作五天的话，自由接案者的月薪就会是全职上班族时的 2.5 倍，而且生活还多了更多的弹性、自由、趣味，以及偶尔可以像退休大妈一样嚣张到处晃的清幽时光真是让人出来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了。 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体之后，你不会再像从前依附于企业组织时一样，每天拼命穷忙地把该死的大石头推上山，结果发现自己不止不想要这块石头，甚至还根本不拥有这块石头。你可以开始为自己真正热衷的事情忙碌，就算是瞎忙也感觉很不错啊，有一种重新找回自己的感觉，接受你认为合理的工作，拒绝感到委屈的对待，然后自己决定每个月要赚多少钱，用多少日子工作，花多少日子生活。不过说实在的，如果你正在做一件自己也蛮喜欢的事情，工作和生活便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两者是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各自精彩的。我现在每天都会在最精神抖擞的时段花数小时来工作，那种感觉很充实，很专注，一点都没有被迫黏在某个地方做某件自己也觉得很还好的事情的那种无力感。所以到底是谁规定每周都一定要工作5天40个小时以上的呢？这个规矩或许是近代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一种方便做法，但并不是一项不可弹性更改的真理。对企业来说，与其绑着一个死气沉沉的员工在企业里恶性循环的加班虚度8小时以上的光阴，不如和一位身心全然自由的专业工作者合作，争取拥有他每天最能量充沛的2个小时。我发现是时候开始重新思考个人商业模式，不再卖断自由，开始出租专业了。经过上述一切庸俗却必要的思考运算之后，我突然有了新的体悟。随着所谓斜杠青年、零工经济、自由工作者的这些概念开始在现今世代中大行其道，我们传统上出卖劳动力的个人商务模式是不是也要开始有所改变了呢？而且需要的应该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必须停止把自己当成一个被动接受的员工，而开始把自己当作一间独立而完整的个人企业来经营思考。比如说，你是怎么包装、行销、出售自己的呢？原本的个人商务模式是不是有值得推翻改变的地方呢？看着近年来众多内容产业、线上服务与软体公司商业模式的转变，从过去的一包卖断到现在的按月收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那就是当你不再把自己的时间和自由一次卖断，而是反其道而行的将自己的专业付出拆分成一个个精美的小包裹按月出租，你的利润将会大幅提升。而这同时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所提供之服务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你必须随时确保品质。现在你的每一项产出都代表着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和作品，在市场上公平地被公开审视。你不会再躲在公司办公桌里面消磨时光，或觉得反正要加班那就慢慢来吧，因为现在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越能妥善分配运用，就越能享受平衡生活，每分每秒突然都变得弥足珍贵了起来。此外，改变个人商务模式之后，工作者的价值也不再取决于谁加班最多或谁待得最久，而会真正开始被以产出的质量来衡量。更神奇的是，老板、资方、业主他们评估你的方式还可能会出现戏剧化的转变，从我手底下的劳工变成一位一起合作的专业人士。这一切发现都令我啧啧称奇，也很想分享给大家。不过每一种工作模式和形态都有各自的光鲜亮丽与辛酸血泪，所以其实也很难去评断哪个才是最好的，到头来重要的还是适不适合自己而已。不论你喜欢做全职上班族、斜杠青年，还是自由工作者，或者是其他工作形态的人，重新思考个人商务模式，并重新调整看待自己的方式，真的会让职涯与生活出现很多令人惊喜的革命性转变呢。开始认真看待自己之后，你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工作的每一天都变得更有意义，也更有自信咯。关于这个主题，如果你想要再读更多、再更认真思考的话，其实我可以推荐一本影响我很大，然后也帮助很多的书。它的名字叫做《宁可为梦想使坏， 也不要穷忙一辈子。这本书是我偶然的在一个市立图书馆里面发现的，就是还蛮老旧的，但是它的内容跟想法还有它的思维真的非常的先进，对于想要跳脱旧职涯模式开启新生活的人来说，真的会有很多的启发和鼓舞哦，强烈推荐大家快去找来看。今天的职涯发展与自由工作者主题分享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别忘了推荐给你的朋友们，想看更多有趣的内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啦。